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像不像？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累了吗您嘞？ 是要改变套路了是不是？ 对，以前我记得我在上早间的时候，每天都喊早上好了您嘞。现在是累了吗您嘞？ 就是该休息了。 没有这么说的啊，其实说特别关心一下大家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啊。现在你们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啊， 对，其实此时此刻我们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呢，就是特别关心正在听节目的大家， 对， 一整天疲劳之后的情绪如何？ 对，你们是现在以一个葛优躺的那个姿势在车里面啊？ 好像不太好吧？ 或者是开着车的时候，但是呢神情有一些疲惫，还是你们兴高采烈、精神饱满的奔赴饭局？ 哎， 那我觉得可能各种状态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充满热情的在下班路上跟大家 say hello hello， 你们好吗？ 所以今天照例要为大家送上一首告别一整天工作的歌曲，Goodbye Work。 你知道我刚才有点尴尬。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就感觉你让我喊了一声 hello， 没回应， 鸦雀无声。好吧，如约而至的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2018年10月10号星期三的这个下班路上，现在是17:02:58。我们先听一首歌吧。 是的，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告诉我们此时此刻你的心情状态如何呢？ 对，感谢所有如约而至的你。 如果早知道那天是我们最后一面，我绝不会和你谈论琐事，浪费时间。人生里看似偶然，却又必经的告别，无约而至，无人可免。有一回置身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那一刻我忽然感应你就在我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相约老地方。 一刻我忽然感应你就在我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等到花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笑容不掺伪装，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掺伪装，我们相约 而至。来自许嵩，是我们今天的开场曲。 是的，我们和你有个约定，就是在每个工作日的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和你不见不散。 树叶变得金黄，此时秋天的时候，大家记添衣，记得保暖，千万不要生病感冒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想啊、就是当我们老去的时候，年华老去的时候，我们能记住什么、我们能不能记住那些在生命当中陪伴过你的人，能不能记住那些匆匆而过的往事啊？ 是的， 似乎好像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这么说呢，这个话题就变沉了，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其实人有的时候的记忆是 很神奇、 很微妙的。 对， 有的时候瞬间就会失去片段的记忆。 对，因为你知道，今天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新闻，说前几天在杭州的一个医院里面，就是医生要进行一个开颅手术，病人就突然唱起了一首歌，而且是张韶涵的一首歌。我们先不说是哪一首，而且这还是手术前医生和病人约定好的。 对，就是因为这位小伙子他脑部的肿瘤和大脑的语言中枢离得特别近，所以手术当中呢稍有不慎就会损害到他的语言中枢系统。 对，就是他以后有可能就说不了话，所以说呢，就是医生就是团队就约定对他进行一个叫做 术中唤醒。 对，就是他要应邀来醒来，这让我想到了《盗梦空间》里的场景，是有一个就是一个音乐响起，然后会代表说你要醒来了。然后医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突然想到了这首歌，然后就轻轻地唱起了张韶涵的这首歌。然后呢，就是在整个的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就手术就很顺利。 对，而且这医生透露说，不仅完成完整切除了他颅内的肿瘤，而且很好的保护了他的语言功能。目前他的状况也是比较良好的，即将出院。我觉得这和个人的心理素质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 如果说要是在那一刻就是术中唤醒的时候，他心理素质要稍微薄弱一点怎么办？ 我不知道这首歌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想，这对于他来说应该是美好的歌。 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绕又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带不了。 失的美好，来自张韶涵。 就是说其实对生活充满憧憬的人都值得拥有美好。 嗯，其实我倒在想刚才那个画面，当他在手术当中轻轻哼起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样子， 对， 还是挺感人的。 嗯，我今天看到有评论说，就是记忆一直在存在的人，就是正常生活当中人都不可能完全记住其中的歌词。 但我挺羡慕那种特别健忘的人。 哦，哎， 你知道为什么会羡慕他们吗？ 嗯， 哎，我今天骂过你，哎，我忘了，我借过你钱吗？没有，我不记得了。 王牌推荐。 所以我给你推荐什么，如果不好看的话，我不记得了。 就暂时忘却。 嗯，综艺节目《嗨室友》是一档纪实类真人秀，邀请了像陈立农啊，还有王彦霖这种七组嘉宾组成的室友啊。 对，而且精心出任的是房东，他们共同的在上海一栋房子里面体验合租的生活。而且这档节目呢，采用的是24小时全方位的实拍，就是在室友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展现了现在年轻人的相处方式。 嗯，就是反正不太一样，所以说会比较有趣。嗯，是吧？ 对对对。 另外还有一个综艺脱口秀，就是奇葩说前不久推出了第五季，你看好像现在关注度明显不如以前。嗯， 对，而且在这季奇葩说当中呢，高晓松终于回归了 啊。 经典的导师组合是谁呢？马晓康。 对， 再次上线。 啊，反正也请了一些就是像经济学家薛兆丰啊，包括像李诞啊，就是段子手来加盟。嗯，不过虽然在赛制上面革新了，但是这一季的奇葩说虽然说有强烈的那种综艺的求生欲，但是观众的评价却是在下降当中的。 对。嗯，有所谓的这些亮点的新选手出现这个断层现象，所以很多选手的风格也是逐渐从观点的独到变为这个外在的浮夸表现。 嗯， 比较夸张啊。 所以我们先推荐到底好不好看呢。嗯，我说了，如果不好看的话，我会忘记我推荐的这件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再来推荐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书啊。嗯，先来推荐一本啊。到了周三我们总会推荐一些好书。新书是作家冯唐上个月出版的杂文集，叫《无所谓》啊。 对， 就是无所畏惧的那个畏啊。 对，熟悉冯唐作品的大家都已经知道说，他其实很多文章当中就有两样东西比较饱满，一个是荷尔蒙， 啊，真的， 一个是自信心。 是， 对 啊。这本书里面冯唐表达的是一个中年的自己。 嗯， 比起来这个稍年轻一些的自己呢，荷尔蒙可能会下降不少。但其实收录他之前那篇引起反弹的就是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 嗯， 为什么念得这么认真？是要警醒一下自己。 有很多的关键词呢，主要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感情的顿悟，比如说关于家人呐、爱人呐，或者成功方面的一些文章。 嗯， 有位读者总结说，对熟悉冯唐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没有过多的惊喜，关键词依旧是古董、美玉，还有跑步、写作等等。 对，还有读书啊， 嗯， 杨柳， 嗯， 啊，还有肯西啊，等等等等，他感兴趣的事物。这真是一个特别大的命题。嗯， 对，所以喜欢冯唐的人就是喜欢的不行不行的。 嗯， 这本书估计也会收录其中吧。 好吧，我觉得伴随着正在飘飞的落叶，读读书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 说实话，现在我们真的能够看着窗外的落叶飘落，然后呢在里面手捧一本书，然后呢这个温一壶茶，这种时候实在是太少了。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抓紧好享受这个秋季难得的时间。 对，如果你真有这么这个时间去这么做，手里面拿个手串儿，哇你看你油腻了 到年龄了，适合喝茶的日子吗？ 好吧，我们赶紧再来推荐一本比较实用的新书，叫《无压力社交》。 对，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位英国的女性心理学家，而这本书呢可以说看作是一本写给社交焦虑症人士的自助指南。 因为其实你知道，有不少人在和其他人交往的时候呢，或者呢比如说出席一些社交的场合， 对， 我们比如说开玩笑说要去 social 的时候啊， 对， social 的时候你会觉得 很焦虑啊， 哎，紧张啊，畏惧，我该怎么跟别人说话呢？ 你什么有开场白呢？ 对，其实我也很担心，我不太会这个 真的 跟别人打交道。 我怎么觉得这个笑声已经回答了一切了呢？其实社交恐惧症，我觉得更多的是出现在这个青少年时期。 对， 比如说这次回家，我跟我们全家人团聚的时候，我们妹妹就明显的出现了，她正值青春期，全家都在一家人团聚吃饭的时候，喜笑颜开，她一个人不吭声。 对，有可能是在听蔡徐坤的歌吧。啊，这个不就是我 不懂我的世界？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有一种方法能够帮大家去正确的认知社交的焦虑症，然后呢你可能通过一些小的方法去克服这种恐惧感。 对， 克服了恐惧感，让自己更自在去投入到社交的生活， 哪怕是短暂的40分钟的坚持 social 也是好的。 对， 对， 对， 我觉得对于说父母来说，怎么去影响孩子，就是你自己多去一些社交的场所呢，就带上孩子。 哦，也算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引导。 对，别想歪了啊。That's hard to find, it's true. The road we're on ain't a traffic jam. It's a sunny drive on a piece of land. It's paradise as long as I'm with you. It's like one, two, three. Just as easy as can be. Just the way you look at me, you make me smile. Ain't no way to complicate it. We both know that's overrated. We've been there, it's safe to say.That simple, S-I-N-P-L-E, simple as can be. Just that simple, S-I-N-P-L-E, simple as can be. We used to live on Instagram, worried about who all gives a damn about where we've been and where we ended up. Then I met you and you met me, and all the rest is history. An epiphany that all we need is us. It's like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

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 哎，这首歌来自李宇春，就是此时此刻如果打开天窗听着这首歌曲的话，就乡下的感觉，你有种怎么说，抓住了这一整天的余温。 对，我觉得这句其实属于比较这个怎么说高级一点的表达方式。你是突然给一个人发微信，你不要说直接说我想你，先说对不起。 只是突然很想你。哎呦， 哎，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吧，我们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呢，会多去放一些具有秋凉的味道的歌，就像这一首，其实在落叶金黄之时，我觉得也是一首相得益彰的好歌了。 对，此时此刻坐在这里的朋友可以一起跟着哼唱啦。 当天气逐渐变凉的时候，人对于家的需求度会越来越强烈。 是的，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告诉我们你快到家了吗。 这么结实，想让大家把我们当成是大家的家。 回家之感。 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歌《稻香》其实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刘德华先生的另外一首歌《回家真好》。 但是此时此刻正在听这首歌曲的朋友可能会更加想念夏天的温度。 稻香来自周杰伦。 金秋旅行记，醉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意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其实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说到这个话题呢，我觉得 不能说是一个很深刻的，至少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且很容易引起男人女人啊双方这个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这个争辩啊， 对对对， 或者说不能说争辩，争论，因为其实国庆假期的电影，我们昨天说到了是无双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就是姚晨和马伊琍主演的《找到你》。 对，之前我们简要的介绍过剧情，就是以找孩子为主线，但是表现的是当代女性其实，在社会角色和家庭生活中面临那种两难的处境啊。 对，就身边会有很多女性朋友，尤其是当了妈妈的朋友，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就觉得，哎呀，感同身受啊。 对，其实主要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三个母亲的形象，一个是姚晨演的律师，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是还要，是不是还得照顾孩子？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对，因为白天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只能是找一个保姆。 保姆就是马伊琍扮演的这个小保姆的角色了。 对，但是这个姚晨也不容易嘛，因为丈夫和婆婆会指责她没有照顾好小孩。 马伊琍在其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除了保姆的角色之外，还是一个生活艰难的农村女性。她嫁的丈夫特别不负责任，还家暴，而且对孩子是不闻不问的。 反正还有一个是就是 安陵容 ，对，那个叫陶欣然演的豪门阔太啊，这也是嫁人之后全职妈妈，但是呢却遭遇出轨，最后连孩子都判给了自己的丈夫。 对，这几个女性的角色其实命运都不尽相同，但是她们有个共同角色，就是母亲。 对，其实电影最后有一段台词是姚晨说的，她说这个时代对于女人的要求很高，如果你选择成为一个职业女性，就有人说你不顾家庭啊，你是个糟糕的母亲。 对， 如果你选择成为全职妈妈，又会有人说，哎呀，这个生儿育女是女人的本分，这不算一个职业。 事实确实，因为努力工作，她才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是妈妈，她才更了解生命的意义，也让她拥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残酷。其实我觉得这两者的身份是并不矛盾的。 这得说这个电影的编剧了，钱海燕啊，不是钱海璐啊，钱海燕，她其实也是一个职场的，对，就是事业和家庭这个太难平衡了。 是， 就是他说，你说当我拎着行囊准备出差，拎着包马上要工作，都不像一个奔赴战场的战士，而像一个亏欠家人的罪人啊。 对，他会觉得说自责不是一个好妈妈，可是一个声音又很坚定，那就是神圣的自我领地不可侵犯。 所以从女性的角度来说，他们会去觉得这个电影让男性观众也可以听到自己的心声，对吧？ 就像马伊琍说的，为什么记者从来都是问女演员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而不会去拿这个问题问一些男性演员呢？ 对， 现在社会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男人和女人都是有工作的权利的，但是也有家庭的义务啊。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听节目的男同胞们要多撑起一些家庭责任，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要对家庭有参与感，这样你才不会忘记自己在家庭当中的身份和你要负的责任。但是其实作为男人来说，这个社会或者说你所要面对的人生同样是残酷的，该如何去平衡也是男人要思考的问题。 有个地方仍旧种着曙光，能扛住风浪，能收获希望，愿与你分享，愿一起担当，用彼此给予的力量，坚守心底的善良。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温暖你的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逆境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勇敢，让我们知道 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雨后的晴朗明尽了远方，就让我们有爱的能量扬帆续航。天空蓝蓝，生命浪漫，我将带着我的真心找到你。带走你的不安，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这两天突然发现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很重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整天的情绪。不要小看这些隐藏在身体里的能量，它就像一个保护你的磁场，这个磁场不容别人破坏，自己更要好好维护。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的连锁反应，踢猫效应。它描绘的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一般而言，人的情绪会受到环境以及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当一个人的情绪变坏的时候，潜意识会驱使他选择无法还击的弱者进行发泄，受到强者情绪攻击的人又会去寻找自己的出气筒，这样呢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愤怒传递链条，最终的承受者把它称作为猫。因为现在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紧张很容易导致人们的情绪不稳定。但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就会身不由己地加入到踢猫的队伍当中，被别人踢和去踢别人。所以说，找到正确的宣泄出口，管理好情绪，就不至于去影响其他人的情绪空间了。比如说烦心的时候跑跑步，找个好朋友倾吐心情，或者说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从简单容易的开始，这样也比较容易能够让人的心情快速的舒展开来。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新发现，我们或多或少都成为过踢猫人，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免这些情绪传染。 For you, ups and downs, highs and lows, and no matter what, you see me through. My boyfriend, he don't answer on the telephone.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he hell he goes. But all my girls, we're in a circle, and nobody's gonna break through. Another one, I thank you, you do too. Grab my bag, got my own money. Don't need any man in this room. My boyfriend, he'll be calling me now anytime. I need all my girls to keep him off my mind. So hold up, we need another one. What we got is all good. Hello, hello.

量的心跳是疯狂心跳。 我觉得这首歌曲完全代表了你的心声。 真的，1300了。 还有很多朋友就跟我们提议说，可惜不是你，可不可以是不是换一下版本，换成凉凉？ 啊、好主意。 对。 你就像个问号，答案总留给我去寻找，感觉很奇妙。你选择融化，我在悄悄，所有都出乎意料。眼前一身魂颠倒，啊呜！微凉的心跳，只在目光交错的瞬间与你拥抱。微凉的心跳。 我们真的是抱着每天都可能会得罪很多朋友的心态，来真实的再去开创啊！我说我们是开设的这个单元， 是的， 然后真实的去连线的，因为你知道，不光是得罪我们自己的朋友， 嗯， 自己的朋友会说，哎呀，你们这个让我们也参与一下呗，你这么多钱了， 我们不能这样啊，这样就是算作弊了。 对，还有我们自己的听友也会说，打给我，不然就不听了。 就威胁的，你知道现在很多听友特别可爱，就是为了让我们接通他的电话，无所不用其极。威胁的，还有用聊天方式来软性植入自己的， 很多的。对，白姐，我知道你们家住哪儿了。 入我怀里面， 别这样啊！偶尔，比如我看到大家说什么再不打电话不听了，这种都已经是我们就是选好的。 对对 对,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期待一下第一位接通电话的朋友他是谁呢？ 对，大家都加油啊！说不定哪天就是你了。来、 ，Hello， 嗨 ，Hello。 怎么称呼你啊？ 啊，葛蜜蜜的套娃 啊？ 什么？ 这个名字有点长。 什么？ 啊，我姓陈。 小陈， 小陈， 啊、对，前面、 啊、对， 前面是一个那个自己精心设计的名字，结果没有听清。精心想了一个 没有 关系啊。对，听成葛德米斯了啊。 你这样好吧，葛德米斯的这个形象不是很好看。 哇，连你都知道葛德米斯是谁了。 那当然，你在节目当中可是开过我这个玩笑了、 啊、 人家叫小天使好吗？ 好吧，小天使啊，刚才说了一个虽然没有听清楚，但是如果你真的今天真的能够赢走我们这所有的现金红包的，我允许你在节目当中大声的喊出你刚才设计的这个名字好吗？ 对，就像那个 好的 芝麻开门一样介绍自己 啊，他的声音很好听，有没有？ 对， 对不对？ 再打声招呼吧。 好吧， Hello。 嗯，Hello， 你让我们俩这样现在聊天好吗？ 你们先聊着，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感觉女生之间打电话，亲切的问候对方。 对啊，然后接下来就一看，哎呀，头发在哪儿做的、啊？对，好吧。 塑料姐妹花上线。 好，我们开始今天答题。 请听题，今天2018全美音乐奖颁奖名单公布，每每打破了 Whitney Houston 的记录，惠特尼休斯顿的记录，成为全美音乐奖史上获奖最多的女歌手。请问每每的全名是 Katy Perry 吗？ Katy Perry 是吗？3 2 1， 还真不知道 是或不是，快回答。 不是， 竟然蒙对了。所以美美全名是 Taylor Swift。 对，听上去美美就不应该就 学国姐。 对，好吧， 好了，下一道题 来吧。再问第二题，今天是歌手梅艳芳的诞辰，梅艳芳有一首歌曾经用过李白的诗，请问这首诗是李白的《静夜思》吗？3 2 1，请回答。 不是。 亮亮啊、哦，还没准备好那个。那《静夜思》里面的这句诗，就是我觉得我们从小都会背的是吧、 就是小陈还记得静夜思怎么背吗？ 来，我们一起来说啊。 床前 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窟窿。哎，背跑 了，你这样篡改好吗？ 不好意思、啊、好吧，那个没有机会再大声的说、啊、还是让你大声的说一下你精心设计的名字。来，请问你的名字是？ 我的名字叫做葛蜜蜜的跳蛙 啊。 我竟然还是没有听太清。 跟明天找找我啊， 这算是给自己一个就是开场白 啊，嗯，一个 就像芝麻开门吧。 对对对对对对，嗯，好，那你正在什么什么什么的找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念不出的名字，你正在收听到的电台是。 嗨，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明明答错了。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娱乐最王牌，拜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这样好吗？自己梗自己接。 看到我脸上写的这字吗？ 三串字， 尴尬。喊了两遍， 三道线。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朋友。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王牌福利白给100块，今天是1300元的现金红包了。 对，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迪林杰，我们会在每天5:50左右抛出今天的预热题。 每天其实一到这个时间呢，我就变得不太像我自己。 怎么呢？ 异常的这个亢奋紧张啊。 对，更多是凉，微凉。 对，就别让我再凉了，就这么多了，这么多钱啊！前面一位这个我们的很可爱的 小陈， 对，小陈答题失败了，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答题失败了，也很开心，都忘记了回答我们的问题。好， 对，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应该是个男生。Hello， Hi， Hello， Hello， Hi， 称 呼你啊。 Jason， 好 ，Jason。在我印象当中，我看着你这个微信的照片，在我印象当中，很多的 Jason 长得都是你这样的。 啊，是吗？是吗？ 很稳重的，戴着一副眼镜啊，目视前方， 文质彬彬的样子。 对，就是，不知道今天这个答题是不是也能够如此睿智，好吗？ 加油！ 好，希望吧，是吧？ 好，有没有信心啊？啊，当然没有了。 其实不是特别有。 好了，我们来问今天的第一题啊。神探狄仁杰是影视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人物角色，请问神探狄仁杰生活的朝代是宋朝吗？ 不是。 简单啊，第一题送分题答对，接着听第二题。 中国古代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以铜钱为主，请问开元通宝是明朝通行的货币吗？ 3、2、1，请回答。 啊，这个不太清楚，应该不是吧。 答对了，是唐朝。 第三题。 秋天是菊花开放的季节，请问菊花是北京市的市花吗？3， 不是吧。 2、1。 好吧。 这个题有一点陷阱，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是那月季呢。啊，月季是，那菊花也是。 对， 两种都是。 对，我们刚才还特地 Google 了一下，就是月季代表的是月月红嘛，菊花是四花君子之一，所以菊花算是北京的市花。 长知识了这次。 对，但是没关系，今天我们还会有9.9块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包括前面那位小陈都会有小红包啊。 老白好开心啊。好了，很开心接通你的电话，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育儿题。请问 啊，是律师，不是医生。 好，谢谢。 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啊，娱乐最王牌。 好，我就光顾着在这捂着嘴笑呢啊。谢谢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It's on my phone。我看起来有很开心的样子吗？ 反正我听出来了。 但是我真的是想看看我们这一次钱最多能够攒到多少钱。 期待一下2000块。 明天是1400块。会是谁呢？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接下来我们要出今天的音乐题了，音乐题大家要仔细听好，首先要把手机先准备好。 对话框对话到白吉 FM， 杨轩白雪的白人姐弟林姐，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 准备好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对话框准备好，然后呢，所有朋友都有参与的机会。第一位发来这个正确答案的朋友，以及中间的幸运的朋友，都会有小红包拿到。 对，那我们今天出题的方式， 我们简单明了，就问歌名吧。 好， 我觉得不是那么的简单。 好的， 但是如果仔细听，还是可以听得出来的。 和这个季节还是有一点关系的。 提醒的已经很到位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看出来 是菊花台吗？菊花残的， 别误导别人，和这个季节有关， 好好想想。有人可能手机听网速慢，所以可以争取一下后面的那个幸运奖，而正在听着 radio 的朋友，最快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也会有小红包送上。 对，听着哼声就知道是谁的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吧，现在我们就在等待各位的答案了。 陆续看到有这个很多数字在蹭蹭蹭的往上升，所以呢，今天我们稍后为大家来公布前五名回答正确的朋友。 是， 我们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然而在1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它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才32岁的我，虽然一个人过的够精彩，偶尔才想谈恋爱，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中了又觉得奇怪，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越来越不懂爱，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 下歌名啊，刚才我们来猜前奏的那首歌，并不是这首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也不是大家发来的 《夜半小夜曲》， 妍妍发来的，还有深秋的黎明， 对， 都不对，好，也不是 贝加尔湖畔，

好了，今天排名在前五位的朋友们要公布一下了，好不好？ 是的，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Mint，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刚刚看了一下他聊天记录，已经是第三次回答正确了，第三次在这个环节夺得冠军， 拿多少9.9？第二名是 肉肉， 第三名是 谢国辉， 第四名 野蛮宝贝， 以及第五名 Rain 辉。 好，以上几位表现不错，当然我们今天所有来互动的朋友都要谢谢你们的参与。 是的，记得关注我们的白洁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时时跟我们保持联络。 你的一瞬间才发现你就在我身边，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失去了你的容颜，什么都能忘记，只剩你的脸，什么都能改变，请再让我看你一 幸运小红包发给了一位一定要坚持听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才要去这个把车停好然后才回家去看娃下车看娃的雨香。 恭喜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我们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哦。 对，另外呢，稍后我们的打卡的时间，其实现在大家其实已经可以发打卡的这个关键词过来了、啊、 对，其他都不要发，只用发打卡两个字才能收到图片。 对，猜猜我们稍后的文字是什么。 当全场目光随优雅外观一起流转，当肾上腺素与澎湃动力一道狂飙，所有感官翘首以待。10月18日 La Fiesta 菲斯塔即将魅动来袭。 北京现代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轻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你爱我吗？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为你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

而你在那滴答不停的几百万秒当中，只有一次向他匆匆瞥了一眼。 跟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远远地白云依旧掩，像我心里感觉还有等无间。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私房歌， 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此时此刻我们要继续推荐好歌给你们，然后我们轮流推荐歌，然后大家来打分，一到十分，依据你对这首歌的喜好程度可以给一个分数。 对，首先你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然后大家顺便想想今天有什么问题想问艾科啊，这个可以是比较一个啊深刻的问题，也可以是比较想问的， 主要是我觉得就是体面很重要啊，朋友们。 什么？ 体面很重要。 好，那么就体面的问你一个深刻的问题。 体面的问题。 好，那就等着，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歌又是什么样子的歌。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鹿先森乐队，很久以前。这首歌，我觉得从它的歌名而言，就是很多童话故事的开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 不是应该是从前有座山庙吗？ 那是你听的那个版本。 不一样，不一样。 但是我今天看到一个关键词说，借口是拒绝成长，就是我们总是在拒绝一些成长的轨迹，比如说我今天很忙，我能不能稍后再做这件事情，那很久以后你可能会后悔哦。 你问我相遇究竟有多漫长， 一到十分你给几分？ 我竟然无言以答。一 个眼神一句话就像一瞬间，可是漫长的又像一生啊。每个故事该从何讲起呢？说不尽的人说着说不清的话，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切都会一样，有迷人的开始和平淡的收场。今夜月光又抱着你和我，照进心中那遗忘的光，仿佛时间就像停留在又抱着你和我，看见心中那道遗忘的光，真实的时间就像停止在你脸上，不声不响。 这首歌目前的得分是 太不低了， 对，差不多七分吧。包括听友都来替他们打广告，说周日在北京有演出， 哎呦呦， 他们特别喜欢写特别长的歌， 是 就是一首歌动辄六七分钟，包括 这首歌就是 春风十里好像是六分多钟，这首歌有七分多钟， 但是看来七分多钟也是赢得了大家的心思， 对。好，这是爱哥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了。 嗯哼，这首歌曲其实也想和大家再来继续分享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拒绝是借口是拒绝成长，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给自己找不同的一些借口，比如说我很忙，我还很年轻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怎么说恐惧未知的一种心理状态。 嗯， 我们要勇于去面对每一天，对不对？ 对，勇于去面对将要和你一起吃晚餐的人，勇于去面对 稍后给我抛出问题的人， 明天你办公室里面的同事，一个不喜欢的同事。之前我也听说过，其实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学习，跟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跟你不喜欢的事情打交道， 对 啊，等等等等啊， 慢慢变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说的好残酷、 哎呀，我说的是很正能量的，怎么就被你说成这样了？ 好了，我们还是要调节一下大家的情绪。第二首歌曲呢，也算是比较放松心情的一首歌，听起来是比较脍炙人口的，而且这个旋律想起来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似曾相识。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刚才那首七分，这首又是几分啊？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这首歌到目前为止得分只有6分，大家是真的不喜欢吗？ 哎，可能是觉得刚才那一口鸡汤咽下去的时候没有复位好。 哎，我真的特别期待有一天大家能给一个5分以下，给到5分以下歌就被暂停了，就被切掉了。 哦， 就平均分低于5分的话， 其实我们还现在切割这个环节是吧？ 就还好还好，就是这个节奏呢，我觉得慢悠悠的，其实就看你在什么状态下听。 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现在应该已经看不到什么太阳了吧？ 对，天都黑了，还 黑了。 对呀、啊， 就在这个天气之下，我觉得听这首歌会异常的舒服，尤其把自己的音乐再调到稍微大一点。 你是在拉票吗？大家也可以想想，想问艾克什么问题，赶紧跑过来。哦，已经看到了。 哎呦。 其实觉得大家这个问题呢不是必须要问的，其实也有可能说大家想说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或者说只是问一些你看啊简单的问题，我觉得就不用全体啊，哎哥你们家住哪儿啊，你手机号是多少啊， 就太具体了。 对，别这样。但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问一下， 比如说 艾科你有没有被逼婚过？ 当然有啊。 被家长 有一句话是每逢佳节被逼婚 啊、 但是现在用3个字来形容我，老油条。 那你算回答的比较多了，就这个以后不要提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被逼婚过？有啊，这个题就算回答了嘛，对不对？ 哦，对， 是不是？ 言简意赅哈。哦，学到了。 我倒是其实挺想问你一个问题的， 嗯， 就是今天我们说了。找到你那个电影，姚晨和马伊琍演的。 是。 如果将来你有了一个家庭啊，然后再有孩子， 嗯， 你会怎么去平衡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哎呀，这个问题真的是无法想象。你就仅凭自己的想象的话，给出的一些，我觉得说， 你只要告诉我你觉得你会怎么做就好了。 尽量去平衡吧。我可能没有他们做的好，没有他们做的好，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我们现在对未来的一些期望都是只是存在于幻想当中，就是只能理解，但是不能感同身受。 对，我给你一个建议，想要好点去平衡家庭和事业的话，未雨绸缪，比如说找到招商银行。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1000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看看，这是给我们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增值回馈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主播私房哥， 主播私房哥， 接下来轮到今天我来推荐歌曲了。 是的，是的， 非常的坎坷，不知道大家会给什么分儿啊？ 嗯， 但是我总觉得至少第一首会得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分数。 嗯， 因为它旋律优美，听上去呢不会有特别的让你心里不舒服的地方。 嗯， 同时呢又营造了一种即使候鸟南飞，天气渐渐寒冷，但是依然有温暖在前方等待的感觉。 行李在哪儿？我要走了。 好吧，这是尚雯婕《候鸟》，1到10分，你会给几分呢？ 数过四季轮回，爱上漂泊，数过湖水清澈，倒映着我，数过天空广阔，从不寂寞，只为远方自由绽烂的王国，勇敢的候鸟往南飞， 伴随， 也会从容的面对，勇敢的候鸟不停飞，跨过千山和万水，在梦想到达的时刻分享眼泪。 我觉得我注定不能做一只候鸟。 怎么了？ 我得做节目啊。 好冷啊。 不是，我想说的是，哎，看候鸟往南飞，飞着飞着突然一看，哎，那，哎呦，这个到杭州了，哎，吃点下来啊。 好的。但是你不行，你还得回来。 哎，到上海了，一看，哎，我吃点啊，然后再往南飞，然后再看，哎，这不太对啊。你看，我们其实有一些朋友就特别喜欢，就是跟我们互动，包括有人说，哎，能不能点个名啊？ 嗯， 就我也其实会这个视情况而定这件事情，我看怎么去点你们的名字。有的名字确实比较好，那好听嘛。 嗯， 有的名字你没法念，你的名字我怎么念？ 对， 比如说。名字叫李二狗，你让我怎么说？对不对？放了一首候鸟，点你的名李二狗啊！你在听我们节目吗？啊， 就配合你刚才候鸟这个这首歌曲，有一个名字就很好点，青青徐茉莉 啊。对，你说这李二狗这种就念不出来。我说李二狗你好吗？啊，后面再给你放一首一只小花狗在啃肉骨头啊，就不太合适。 想了一套一套的，就是。 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要来了，希望你们能够喜欢。Every Light Coffee 这首歌来自 King 啊，其实很好听，我觉得有一种你跟你自己心爱的人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漫步的感觉。 对，我其实今天我看到你选这首歌曲，我还挺意外的，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他们这支乐队，而且他们的风格就是以前很像的 U2。 对，而且这首歌最适合的就是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看着华灯初上啊，然后街上的灯渐渐亮起，然后呢你也驶入夜色当中的那种感觉， 用灯文明啊。 对。这首歌你会给几分？今天我的分数再次完胜了，艾科， 这样玩就没意思了嘛。明天要问我了， 那你明天你试试赢我一次啊。 啊， 这明显是在挑衅啊。所以明天又要问你一个问题了。 对，所以大家准备好自己的问题，明天来问我。 好吧，最重要的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要问问自己， 什么问题？ 这一天你过得好吗？你开心吗？如果带着这样的一个肯定的答案，然后去进入到这个夜晚，那是一个最正确的方式了。 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 祝你们夜晚愉快，拜拜， 拜拜。 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体验手机购气。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